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went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耐不耐呢，即係都會有啲嘅調查研究啦，就係想了解一下而家啲人啊關心嘅係啲咩事。咁當然啦，即係其中有啲就係好關心，就係話啊，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 fit 一啲啊，咁啊食素又能唔能夠呢。咁其實講到食素都真係有趣㗎喎、即係好多人對於呢即係素食者呢都有好多嘅好奇㗎嘛，好多嘅疑問㗎嘛。 因為我開頭呢我就以為食素咧就系食素，就系净系食菜啦，又或者一啲生果咁样咧，净唔食肉就等于食素。但系咧认识得多咧，先知原来食素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类别。 系啊，好多噶，因为嗱，好似我曾经有个朋友，咁就佢喺外国生活嘅，咁佢翻嚟香港啦，咁我知啊，即系佢因为佢 claim 自己都系啦，佢话啊 vegetarian 咁 样。系啦 ，vegetarian， 成日都听 素食者咁样样。咁但系佢谂我食鱼生喎，呢个咩玩法啊？ 我嗰时都有个朋友。就係咁，佢就係墨西哥嘅朋友，咁佢嚟到香港，咁我梗係即係盡呢個地主之誼啦，帶佢周圍睇下，咁佢就話我 vegetarian 嚟噶，咁我好啊，冇問題，咁我揾啲素食嘅餐廳俾你啦。點不知佢就同我講，我可以去西貢食海鮮噶，咁我嚇都得嘅咩？乜原來佢話係啊，我食海鮮就得，但係其他肉類就唔食。咁我就話點解咧？冇點解嘅喎，佢又話 係因為其實係我個朋友 exactly 同你一樣，但係即係近年咧，甚至乎唔係即係講緊話即係食海鮮啊，有一種咧就叫做 flexitarian。咁咧佢咧 點樣串咧 flexitarian？ F L E X I T A R I A N， 或者 flexible 係 flexible 咁 樣。 咁嗱，佢真係好 flexible 嘅喎。點解咧？因為佢係咧即係如果嚇拜我所認知嘅定義嘅話咧，基本上就係佢好隨心嘅。佢大部分時間都係即係食素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佢心血來潮，假設佢想要食肉嘅話咧，佢可以。 哦，即係隨心嘅啫，又唔係因為宗教理由，又或者文化理由唔食。 即係係啦，總之我突然間，我好想食肉嘅話，咁我咪食一餐半餐。咁但係我諗，即係個原則上面，佢都梗係普遍嚟講都係盡量想食素㗎啦。咁但係佢又唔會刻意去即係約束住自己，明明想食都唔食咁解咯。 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咪即係只係食少啲肉嘅飲食習慣。 所以其實我都可以係 vegetarian， 可唔可以咧？梗係唔可以啦。咁我諗咗個 definition 嘅嗱，但係真係如果要講咧，戒食。嘅肉咧戒得好勁嘅咧，就一定要睇 vegan 啦。因為我諗即係其實尤其是喺外國啊，越嚟越多人咧就即係 claim 自己係 vegan。 係啊。 咁而我認知嘅 vegan 咧，都真係戒得好勁嘅。 係啊，我識啲朋友咧，如果佢哋自稱係呢一種純素食嘅話咧，佢哋連蛋啦、奶啦都唔食噶。 係啊， 即係佢哋會淨係食真係菜同埋豆類。 其實你諗下咧 ，vegan 某程度佢都唔係淨係純粹講一個飲食習慣，直頭係一個嘅生活態度嚟。即係總之係同任何即係牽涉到好似傷害動物有關嘅話咧。佢都仿佛係盡量唔想牽涉同埋參與嘅， 係 嚇、即係唔好話淨係講飲食啊，甚至乎可能即係衣着啊，都係咁樣㗎嘛。 係啊，同埋我諗佢哋嗰種生活態度就係佢哋好站在動物權益出發嘅。咁我諗翻起咧，我之前有一次好有文化衝擊嘅咧，就喺外國嘅一間食炸雞嘅連鎖店出面啦。咁香港好少呢啲嘅，我真係未見過。佢無啦啦企住一堆人。 攞住啲大字報 喺度反， 系咯，唔系啊，佢就咁企喺度，系咁嗌嘅啫，咁开头唔为意啦。 咁嗌咩？我又要炸鸡咁啊？ 嗌梗唔系啦，佢就系话咧好无良啊，因为佢影咗好多咧就系嗰啲餐厅点样去处理嗰啲动物嘅片段，咁佢就话入边嗰个处理手法咧就系好唔人道嘅，咁就叫啲人喂你唔好再助长佢嘅嗰种生意啦，停止帮衬。咁但我第一次睇咧，我觉得哇！好有衝擊，即係香港係從來都唔會見到 外國有 示威嘅行 動。我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枕住都有心思乎，有時候咧喺學校入邊咧，有同學係會發起嘅。即係假設啦，佢要捍衞啊，唔知一啲可能動物嘅權益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少數族裔嘅權益又好啊，佢哋係好即係敢去企出嚟，就係、是、要為呢一樣嘢發聲去表達自己噶嘛。 係啊，所以我認識好多嗰啲自稱係純數者嘅朋友咧，佢哋都好關心動物權益嘅，佢哋就係覺得咧，喂，其實你食肉咧係間接傷害，唔係都唔係間接啊，直情係傷害咗嗰只動物啊。 係，但係其實因為我成日有時候咧，即係諗翻咧，其實做 vegan 都係辛苦啊，因為講真的，你而家好多時候啊，可以食嘅嘢已經唔多噶啦。咁你 vegan 嘅話，即係你要喺入邊篩選嘅嘢，仲要再少啲。咁但係我都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難，因為後屘我再認識咧，原來有一類人咧係叫做 raw vegan。 哇！ 仲誇張啲， 即係仲要原始啲添， 仲要原始啲添。咁佢哋咧，即係佢哋直頭係咧，通常食一啲咧係唔係話即係煮得太熟嘅食物，佢哋主要就係食嗰啲嘢。通常咧即係煮嗰個嘅即係温度啊，係低過咧係華氏115度， 即係大約攝氏 46度， 係啦， 以下喎、啊。 哇，咁即係係絕對唔會熟噶咯。 係啊，咁啊點解咧？因為即係佢哋嘅即係理由啦，就係話佢哋覺得如果一啲嘢食咧經過太熱嘅處理嘅話咧、會流失咧嗰啲食物本身自有嘅營養價值， 哦，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煲老火湯都話唔好嘅，就要滾一滾就好辣， 係啦， 生滾湯。 咁所以佢哋咧要吸收咧食物最原始嘅精華。 哇！ 咁所以咧仲要係即係所以就食一啲比較叫做 raw 啦嚇，就係冇咁煮熟過嘅一啲嘢食啦。 咁但係我諗起就係最近咧，而家你有冇行出街咧見到嗰啲冷壓果汁啊？ 嚇！ 比一般果汁咧，我諗個價錢是两倍甚至乎三倍以上，他就说呢 即是几钱一杯啊， 我想差不多40多元。 我通常我行过当时运高我走过了40元一杯果汁、 啊。是啊。但是它的賣點就是說冷壓其實他們就是說會用油壓式去壓一些果汁出來，就相比傳統的榨汁機，如果你很快速地攪動可能會產生一些熱力的嘛，那那些熱力就會令到那些水溶性的維他命流失，所以就說這種冷壓的果汁可以保留更加多的維他命，就有高啲嘅營養價值咁話啦， 即係舉例啊，我如果揸個橙汁過嚟飲嚇，咁、我攞嚿以前嗰啲咧一嚿膠嚇突出嚟嗰只啦嚇，咁跟住我揾個橙切開一半，咁我用人手咁樣揸揸揸揸揸，冇經過咩高温處理啊， 係啊， 都叫冷壓果汁啊，係咪？ 都 OK 喎、啊，哇，你呢個諗法唔錯喎、啊。 40元俾你嘅話，你會唔會同我買呢一杯橙汁？ 烏加倫嘅話就都會俾面買一次嘅。 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讲到食素咧，其实我身边有一部分嘅朋友啦，即系之所以食素系因为佢哋觉得啊吓，食素就系会瘦嘅。 我都有好多朋友系咁讲嘅，就话唔食肉咧就会瘦噶啦，食菜咧就会瘦噶啦，咁就两样系等号嚟嘅。 系因为咧就我谂大家以往接受嘅教育都系啦吓，即系多菜少肉啊，尤其是以往成日都话哇肉食得多啊，又唔知点样积聚脂肪啊， 胆固醇啦、 啊，系啊胆固醇啦、啊，唔系细细个睇嗰个咩食物金字塔咧，咁通常嗰啲咩油分啊、盐分啊、肉类啊，全部都喺个金字塔顶顶系食少少 嘅 嘛。 同埋而家咧啲人好多就话啊，营养师同你讲啊，净系食一个手掌心嘅啫，我连一个手掌心都唔食，咁我就一定瘦啦。 系啦，咁啊不过咁， 系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嗱，我身边嗰堆头先啊讲食素嘅朋友咧，当中亦都有一大部分咧。 其實你見佢食素食得咁開心咧，都身體依然保持到一個美態，豐滿嘅美態，應該咁樣講。咁即係咁，我都會好奇啊，點解咧？明明你又話食素應該係會瘦㗎，咁啊跟住留意一下。其實佢哋嗰種嘅食素嗱，的確係真係冇乜食肉類嘅。 係。 咁但係咧，就經常性因為都懶啊嘛，又唔係自己整，唔係食嗰啲咩？喂，頭先嗰啲 vegan 嗰啲自己買啲叉燒翻嚟整啊。 raw vegan 係 啦，好明顯唔係嗰種啦。咁通常都係出街食嘅。咁嗱。有時候就去嗰啲即係素食嗰啲鋪頭啦，咁你食嗰啲仿即係可能肉類嘅素食品啊， 即係素叉燒啊、素燒雞啊、素燒鵝嗰啲 啊。係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嘅就係可能會去就算茶餐廳咁都好啦，都會照樣係可能啊，我食素嘅，咁我嗌碟油菜啦嚇，咁但係油菜又唔會走油啊，嗰啲油淋到咧係即係浸住咁樣噶嘛係，咁佢覺得哇咁如果你我食菜啊都唔香口嘅话，咁我食咩都冇意思啦咁样样嘅。即係嗱，因为亦都系同时追求呢个味道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虽然食系食素啦，咁但系都系一啲浓味嘅素食嚟嘅 系。系啊，同埋我见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啲朋友买嗰啲斋咧，佢哋好中意食嗰啲斋烧鹅啊。嗰啲咧，即係你零食都有得賣噶嘛。雖然咧食落咧以為係齋啦，但係其實都幾油膩。 同埋佢係炸咗噶嘛。 係啦，同埋係好多調味嘅，即係基本上你食完幾粒咧，你就覺得要係咁飲水啦。咁所以咧變咗好似就啊，好似個食材瘦咗少少，但係個烹調手法咧完全冇變嘅，都係咁油膩嘅，都係咁重口味嘅。你根本就唔係真係食素咁樣。 係啦，不過咁嗱，即係我當啦，我當我哋頭先講嗰啲就係話啊，雖然你食素，咁但係你食嘅係一啲你主食上面層面咧，已經係即係加咗好多嘅味道落去啊，令到個味係個感覺好濃啊咁。咁嗱，即係我哋唔好講嗰啲先，我哋講一啲真係咧，真係純粹食素嘅咧。咁即係講緊係食啲好健康嘅素菜啊，即係可能真係食沙律啊， 即係直情改咗個飲食習慣係清淡嘅烹調。 但係咁樣講嘅話，又等唔等於呢一啲嘅素食者係健康呢？因為其實之前呢咁就有一啲嘅調查啦，就話其實一啲嘅素食者咁呢，佢哋明顯呢就即係雖然有比較低嘅 BMI 指數，咁但係呢同時間佢哋呢亦都會 BMI 即係嗰個身高同體重嘅比例啦， 係啦，而且呢佢哋得到嘅心血管疾病啊，同埋糖尿病啊、癌症嘅機會咧，都會比一啲即係食肉嘅朋友低嘅。咁不過其實咧，你再細睇嘅話咧，有好多素食者啊，佢哋都會缺乏一啲嘅維他命啊，例如好似維他命 B12 啦，一啲嘅不飽和脂肪酸啦、鐵啊、鈉啊同埋鈣啊呢一啲嘅 維他命 啦嚇。咁所以即係你其實相比起嘅話，如果你淨係單方向食即係嗰啲素食嘅話，你可能喺攝取營養方面咧會有不足嘅喎。 係，同埋哇，你講起呢個 B12 咧，早排我睇到單新聞真係嚇親我。喺武漢咧有一位大約50歲左右嘅婦人啦，咁佢咧就都幾苗條嘅，身高160厘米，咁啊體重咧就50公斤左右啦，咁應該係一個好苗條身形嘅女士啦。但係咧原來佢食咗素30年，然後咧最近就發覺自己行路咧都覺得好似行唔穩。好似踩落啲棉花咁，而且咧手脚又麻痹，咁但系点不知咧？去睇一睇医生，就发觉原来佢长期食素，而且冇吸收其他嘅一啲补充嘅营养素啦，所以令到佢脊髓同埋周边嘅神经受损，甚至乎咧，医生话如果你再系咁咧，就有瘫痪嘅风险。 哇，好大件事！ 听落真系几得人惊。你以为食素系为咗健康，但系原来咧，即系你唔系去好好控制自己身体各方面嘅指数，原来都会带嚟另一种嘅健康风险俾你 嘅。不过都系噶，即系其实近年咧，我都听有一啲嘅朋友啦，即系佢系原本一个素食者嚟嘅，咁但系都回归翻去食肉。咁即系其中有一啲我接觸過嘅咧，咁嗱有一個我記得嘅朋友咧，佢 around 大概30多歲左右嘅，咁咧佢又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淨係食一個大量嘅水果啊、蔬菜啊，同埋堅果類嘅，咁同埋咧佢經常性咧都係會做一啲運動，咁嗰啲運動咧又即係談不上係話好激烈，咁呢一個嘅過程咧就令到佢好成功咁樣去即係減咗25磅啦，咁但係慢慢咧佢就發現。有啲唔對路喎，點解自己嘅體力咧，好似變得好差？ 同埋咧成日都好容易覺得變得好似好攰咁樣， 係咪即係血氣唔夠啊？ 係啦，有少少嗰種嘅感覺喎。咁咧甚至乎咧，慢慢咧佢會忽然之間啊，有時候即係可能普普通通冇乜事干咁樣咧，忽然之間會有一種啊 panic， 即係恐慌感覺出現嘅。咁跟住後屘佢就覺得喂，好似唔係好對路喎咁樣。咁有就係睇醫生啦。咁於是乎佢睇咗兩個醫生之後咧，咁醫生就判斷佢啦，就係、是、因為佢缺乏多種嘅維他命，咁就導致咧佢個腎上腺系統咧就有好大嘅壓力，甲狀腺咧亦都冇辦法正常運作。咁所以咧就要求佢咧，可能就係要食翻一啲啦，除非你真係堅持繼續想要素食啦。如果唔係，你就變翻均衡飲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如果堅持呢一種嘅飲食習慣嘅話咧，咁你就要食一啲 supplement 啦，即係你要食翻一啲營養補充劑啦。 係。 咁去填翻你嗰個窿。咁最後尾咧，佢就回歸翻食肉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覺得即係都係，因為佢都係覺得最後尾係天然啲比較好一啲咯，係。 係，都係嘅，同埋我又覺得咧，素食真係要睇唔同人嘅體質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個人咧，可能即係本身你個鐵質已經唔夠嘅話咧，可能你真係要食多啲肉類先能夠吸收到你需要嘅營養素啦。如果你淨係一味覺得哦，我淨係清淡啲就會健康㗎啦，其實都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啦。同埋我試過咧，即係當年下我自己做運動員嘅時候咧，我有個隊友係唔中意食雞嘅，咁佢就話雞咧有陣味，佢就覺得啊好頂唔順啊，我唔食雞，跟住其他肉類咧佢都好少掂，跟住咧令到我教練係非常之頭痕嘅，佢就話哇，我哋運動員即係最高峰嘅時候係需要好多能量，甚至乎咧因為你肉類入面有一啲好即係嗰啲蛋白質，你係好需要製造你啲肌肉噶嘛，咁佢就話：哇，點算啊？呢個人逼佢食，佢又唔肯食，佢直直喊喺我哋面前。跟住之後，佢就最後咧都真係要揾營養師，然後寫一啲就係、是、你所講啦，營養補充劑俾佢食，先解決到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吳嘉倫、吳永熙。 玩家，唔知 Nicole 你对于即系素食者啊，有时候会唔会有啲即系好奇心啊？身边啲朋友如果佢话啊食素嘅话，跟住你会想问一下啊，究竟食素嘅话，你有啲乜嘢嘢要注意啊？可能唔单止系讲紧食物嘅种类啊，甚至乎可能你同你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嗰啲嘅 partner 嗰啲嘅伙伴，你需唔需要即系亦都考量埋究竟有边啲人同你一齐食会好啲啊，啱数啲啊？你多唔多呢啲问题 嘅 咧？ 我会嘅，因为我曾经咧试过就系同一个vegan 嘅朋友啊，就系头先我讲嗰啲纯素者一齐去旅行。咁、你都知道旅行就系生活嘅日常啦，大小事都系佢作为你嘅旅伴啦，咁你就要好关心佢嘅感受啦。咁我就问佢：哦，喂，我哋拣一啲有素食嘅餐厅啦，咁我可以就你啊，咁我嗌啲有肉嘅咪得咯。咁之余咧，佢就同我讲唔得，佢连咧我哋喺当地啊谂住买支护发素咋，佢都特登扭转后边咧同你讲话系冇经过动物测试，佢先敢，即系佢先肯用啊。如果唔系佢就话佢唔用啊。咁你嗰下就觉得哇，我要嘥半日嚟行一个超级市场，就系搵一支冇经过动物测试嘅护发素。咁即系我呢啲比较懒嘅人咧，平时就好少注意呢啲细节嘅。咁但系经过同佢呢个旅程咧，就发觉原来要做一个100%嘅纯素者啦，或者 vegan 啦，呢一种生活态度咧，都真系我经过几日就发觉都唔系几适合我啦。 即系下次同佢去旅行咧，都系免啦，系嘛？ 又唔好咁讲，咁我会有多啲心理准备咯。 你摆到明就系呢一句心底入边讲，你唔好意思讲出，我帮你讲啦。 我会有心理准备，我知道要预留多啲时间去做呢一啲咁嘅准备啫。 不过咁啊，之前咧我都睇过一个嘅即系调查啦，即系你知好多时候都系噶啦。究竟啲人对于素食者最好奇嘅地方？系边一度咧？咁即系你知啊？点样样揾啊？就系、是、上网抄嗰啲关联字啊嘛！啊，究竟喺嗰啲 search engine 咧，搜寻器嗰度，啲人通常啊打关于可能素食啊呢、這个 keyword，通常系问啲乜嘢嘅问题咧？嗱，咁啊，第一位咧就系话，咦，你食咗素之后咧，你嘅身体系唔系会变得比较差噶？即系因为你会唔会因为吸收营养比食肉嘅少啊？ 系呢一啲系好上一辈嘅谂法啦。 其实都唔系啊，今时今日都有其中一个朋友就系啦，佢嚟緊將會結婚， 咁但係佢屋企咧，因為信仰嘅緣由啦，咁就其實係一路以嚟都食齋嘅。咁、 嗯、 但係結婚之後咧，咁我呢一個朋友就諗住我會生小朋友嘅喎、 哦。 咁如果大肚婆嘅話，其實如果我淨係純粹食素，會唔會令到即係肚入面嘅 BB 吸收嘅營養少咗咧？尤其是你知好多嗰啲所謂營養咩 omega 3嗰啲咧， 哦，都係三文魚。 係啊，你要食魚你先至可以吸收得到啊，或者吸收得多啲啊咁樣。 同埋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啲維生素即係有啲維他命咧，係真係溶喺啲油上面噶嘛。你要兩樣嘢一齊吸收，你先能夠食到佢落肚，唔係單純你食一種維他命你就叫做吸收到。咁佢就有呢個考慮。 佢有呢個考慮嘅。咁、即係所以有好多人咧都會諗啦，喂，究竟食素嘅話會唔會即係比食肉嘅會冇咁容易吸收到一個較好嘅營養咧？咁、當然呢一個其實都不一定啦，即係都好取決於究竟你係咪均衡飲食嘅啫、即係如果你淨係一味淨係話我齋食蔬果，跟住咧就所有即係嗰啲豆類啊，完全唔食啊，澱粉完全唔吸收啊。 咪同埋我好驚 咧，咁樣唔得啦。 係同埋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第一步去食素咧，就係從水果入手啊。咁咧，你又覺得例如蕉咁啊，好飽肚啦。咁啊，佢開始唔食肉啦嘛，佢就希望飽肚啲。但係點不知咧，佢食太多蕉啊，跟住嗰一時咧就俾人話：喂，你咁多吸收咁多糖分，其實都係唔健康噶嘛。但係佢就覺得誒呢、這個好似第一步。易啲入手嘛，你冇理由即刻食开肉，你餐餐都食生菜点顶得上啫？ 因为其实有啲人嘅心态咧，就系佢系以嗰个嘅饱腹感啊嚟衡量究竟食紧嗰样嘢瘦唔瘦。 系啦， 即系佢觉得咧，啊，如果我唔饱嘅话咧， 就要食多啲， 应该瘦嘅。即系所以其实佢冇考量果糖嗰样嘢啊。即系嗰时候你就，哎，我饿嘅时候咪整两嚿苹果啊，或者可能食下香蕉啊咁咯。咁但系其实变相你吸收果糖，你其实嗰一个嘅卡路里咧，同埋热量咧，不等于你系少过食肉噶嘛。 啱啊。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可能好多时候大家冇考量啦。咁而另外咧，即系第二个大家都经常性会关心嘅问题就系、是、你点解开始食素？ 啊， 咁呢一个我谂即系都 呢、這个问题我都成日问啲朋友 嘅。系啊，好多原因啦。咁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一啲嘅理由，即系除咗减肥以外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嘅原因咧？咁就系例如首先健康啦。咁最多人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系、是、改吃素嘅，因为感觉上面啦吓、啊，即系素食啊，尤其是真系讲紧，例如话真系菜嗰啲咁样咧，你自己煮嗰啲咧，感觉上面冇咁多加工成分。 系， 即系因为你出边你如果你食肉嘅话，就算你买块扒翻嚟咧。你都唔知佢可能點樣處理過㗎嘛。咁所以佢就覺得嗱，首先如果你食素嘅話呢，感覺上面啊係會健康一啲嘅。 同埋好似新鮮一啲呀，係咪呀，即 係 所有食物呢擺落個口度都覺得佢好似有農場直送嘅感覺。就覺得 係咁樣。 新鮮同埋係咪有 一種農場嘅味道。 係一種 好 green 呀，成 個陽光嘅感覺，咁就覺得成個生活好似美好一啲咁 啦。咁嗱，而第二個原因啦，就即係頭先都提過嘅宗教信仰啦，咁呢個基本上就唔使特別去講噶啦，即係有啲人宗教緣由咁就唔食肉就咁簡單。 係。 咁而跟住咧就反而想講下嘅就係殘忍，其實越嚟越多人係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唔食肉噶喎。 我頭先因為有提過就喺外國嗰間快餐店門口咧見到一個示威，就係抗議佢哋對待啲動物嘅手法唔人道啦。其實我嗰次睇完嗰條片之後咧，我都真係嗰一個月咧都。食肉嘅时候都諗起个画面啊、你都觉得哇其实真係有少少残忍，咁、不如即係唔好食呢啲肉啦，又或者係用一啲有叫做保证佢嗰、那个捕鱼嘅方式係唔会即係破坏个海洋生态嘅一种方式，揀嗰啲鱼嚟食係咪好啲呢， 伤 害冇咁大。 就算即係啦，嗰啲人呢就算话我唔能够全素都好啦，咪食海鲜素囉，即係可能呢、菜搭鱼囉咁样。咁即係对佢哋嚟讲将呢个生活改变嘅话，如果佢哋觉得可以改变到即係个世界，佢哋愿意行呢一步。咁啦，除咗係即係残忍之外呢，仲有一个原因嘅，都係想改变嘅世界，就係环保。咁因为呢其实亦都有唔少研究呢就指出啦，即係考虑到环境因素呢，其实食素呢係可以节省大量嘅地球资源㗎。 点解呢？ 因为嗱，其实你无论係饲养牲畜啊，你用嘅地方 又或者你用嘅資源，即係可能水啊，就係講水啫。你已經係耗資呢個地球嘅資源咧，係多好多噶啦。 喂，但係我曾經咧調翻轉頭啊，即係站在肉食者嘅立場嚟講咧，我見過咧有一啲講法咧，就係你都知澳洲有邊種動物係较为出名啊， 袋鼠啊， 系啦，跟住咧，曾经有啲人就话咧，澳洲嘅袋鼠，佢哋嗰啲屁同埋打翼咧，有好多温室气体啊，咁而佢哋嘅数量实在太多啦，因为可以不停咁繁殖落去啦，所以就话咧，喂，不如大家帮手食下袋鼠肉啊，咁样、啊。 嗱， 网上面有一个咁嘅传闻啦，我唔知真定假啦，咁但系我相信即系生态嗰个平衡，其实系要所有嘢一齐维持嘅，就唔系即系单方面走去一样就。正同我哋嗰個飲食習慣一樣啦。 你講其實同牛都有噶，牛嗰時候都有講過噶，又係講過嗰啲屁啊，又係講係啊，又係講一排呢啲咩温室氣體嗰啲種種啊咁樣。咁所以又係講話唔好飼養太多牛定係唔知點啊。嗰時候都有講過呢一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無論係咩原因都好啦，即係其實有時候我哋喺飲食層面上面咧，如果可以即係關注到個世界多一啲，咁亦都咧即係你作出一啲嘅改變係對你自己身體好一啲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做一個參考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啊，头先咧，咁我哋就系讲开，即系通常啲人啊，如果对于即系素食者有咩好奇咧，咁喺网上面嗰啲嘅搜寻器，咁就即系 up 咗一啲啦，即系最中意搜寻嘅一啲嘅问题。咁头先讲咗两个，亦都系 top two 嘅， 即系对身体好唔好，同埋点解你要食素咧？ 系啦，咁呢一个其实都唔难理解，即系呢啲问题，即系你会觉得都好。自然係會問嘅， 係啊！我一聽到你都會話，哦，係啊，因為你宗教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反而咧，我覺得第三條問題得意喎，呢個排第三最多人搜尋嘅喎， 係乜嘢咧？你個樣開始咧有啲奇怪嘅表情， 係因為佢係話究竟你如果食素嘅話，可唔可以同一個食肉嘅人咧？是接吻 哦， 即是首先 是不是基于他的口里面会有一些残余的食物，所以接吻的时候呢就会 间接食肉这样样是吧， 会不会呢 就这样听下去，虽然这条问题好像很无聊啦，即是食素和一个食肉的人接不接吻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认真想一想的话呢，有些人真的可能他由细到大呢都只是食素的。即是我真的身边接触过一些朋友，他由细到大呢他又不是完全食素，他不吃牛。咁咧，细细个嘅时候，好细个嘅时候食过。佢细个嘅时候，佢好中意食嘅。咁、但系后屘因为即系大大下，因为即系信仰嘅缘由啦，咁佢唔食牛啦。咁到而家咧，你同佢出去食饭嘅话咧，佢系闻到牛嗰阵味咧，都唔系太舒服嘅。嗱，当然即系你唔系话哇同台食饭你唔可以嗌牛，唔系。但系总之咧，即系如果佢控到好埋，佢闻到哇嗰阵牛味咧，嗰阵骚味咧，喺佢面前养过嘅话咧，佢会即系唔觉得好闻嘅。 哇，同我试过。我朋友都是这样，跟住呢他就很奇怪的，他反而呢他就是不吃羊，跟住呢他就吃牛的，但是你都知道打边炉啦，羊肉又是很正的嘛，那我们就说这一碟是澳洲牛，那一碟普通牛呢就是美国牛。 哦、但 是 不是吃得出的，很大分别的。 那我们的醒目啦，那他本身就说嗱我不吃羊的，那他就没的，他纯粹不喜欢那种味道而已，同埋他就说他食咗之後，佢又覺得好似佢覺得啦，羊肉好毒，所以佢就唔食咁樣。咁我哋就話：，誒、呢個係澳洲牛嚟嘅，你唔食咪即係我哋梗係特登唔夾俾佢啦。就話美國牛好食啲，你食美國牛啦，係咁夾美國牛俾佢。 即係原本其實錄都唔係好想一齊錄㗎啦。 係啦，佢就係唔想錄，但係得一個鍋啫嘛，屋企邊有鴛鴦鍋啫，好少有啦。你唔會特登為咗去買個鴛鴦鍋嘛？跟住之後咧就話：，呢、這個澳洲牛我哋食，澳洲牛我哋食。哦，佢幾醒啊，錄咗一塊咋，佢就話。啊、哦！有阵味啊，个汤，我话吓咩味啊？ 唔食嘅好觉噶， 跟住佢就话、哦、有阵好奇怪嘅味、啊，跟住我哋大家对望就开始笑，佢就估到咩嚟噶呢碟咁样，我哋就羊肉啊咁样咯。结果你系要成碟攞入去用个煲白霎嚟食， 因为羊嘅骚味咧其实系好独特嘅。如果咧真系唔中意食羊嘅朋友咧，对于嗰阵嘅骚味咧系好敏感嘅，即系有啲系敏感到咧，唔好话落喺同一个汤底啊，其实即係如果真係好唔鍾意嘅話，一試就試到。有啲真係就咁聞一聞呢都已經係察覺到，嘩呢一啲唔係牛肉嚟㗎。 肯定是羊肉嚟嘅，就會即係 question 呢一樣嘢係。咁嗱，頭先講到就係話能唔能夠同另一半接吻，其實都可能係因為啊，基於嗰個氣味嘅原由啦。即係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可能由細到大都唔食肉嘅。咁你接吻嘅話，即係嗰個肉味可能喺口腔啱啱食完肉嗰位朋友啊，仲可能加啲蒜味添。哇！你啱啱食完蒜蓉牛扒咁樣，之後喺度嘴緊嘅時候，咦？哇！好香喎，嗰陣味咁樣。咁有啲唔食肉嘅朋友可能就唔係好接受得到。咁而即係網上面嘅人咧就好 concern 啦。咁究竟你會唔會同一個食肉嘅人咧接吻嘅咧？咁樣 喂，咁呢個究竟係咪食素嗰個人先會揾嘅一個關鍵字嚟㗎？ 我諗其實都唔一定嘅，有啲人都可能好奇，或者有啲人食肉嘅話，我另一半食素嘅話，我同佢接吻，佢介唔介意？ 我就擔心約咗個食素嘅女仔出嚟，究竟走嘅時候食唔食佢好啊？ 係啦，即係會唔會唔係咁意思？最後尾會唔會換嚟一個壞印象咧？ 一拱佢，唔好意思，你食咗牛咁。 係啊，都可能咁，都唔出奇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嗰兩個問題啦，其中一個其實都係無無聊聊嘅，我覺得就係、 是即係仲比呢個接吻更加無聊嘅。 少少啦，佢话如果你食菜嗰阵食到菜虫咧，算唔算破戒？ 哇，呢个真系好问题喎、 啊！但系点解啊？即系你觉得好有深度啊？呢个问题 好有深度啊！ 我估唔到你喎、 啊，好有深度啊！你唔讲咩？呢个系哲学嘅问题嚟噶， 点个样啊？ 嗱，你 个哲学位喺边度啊？我想了解一下啦。 哲学位咧就系、 是、你自己谂唔到咧，你就咁听落去觉得哇好有深度呢条问题，但系都谂唔到究竟深度几深。 我嘅深度咧，因为我联想起咧，我曾经喺外国爬艇嘅时候咧，嗰度就好多嗰啲飞昆虫嚟嘅。咁咧嗰時咧，咁你都知道，當你做緊啲好高強度嘅運動，咁你有時就會擘大個口唞氣啦。咁嗰啲烏蠅定唔知乜嘢，都唔知咩嚟噶，飛嚟飛去咧，佢又唔怕噶喎、哦。通常你啲蚊嗰啲咧都會見到人啊，或者你喐咧，佢就會走噶啦嘛。佢、就真係撞落你個口度噶喎。 咁你 kiss 嘛， 係好恐怖嘅。 呢個櫻桃小嘴唔係呢個飛禽大口， 乜嘢飛禽大口啊？你先係啊！ 好想就想親近一下。 唔係佢真係好恐怖，佢係飛曬你個口度啦，然後咧你係完全擸唔到出嚟噶， 入咗去喎、 哦。入咗去，咁你諗下，你做緊運動好專心，咁你冇理由為咗一隻昆蟲而減慢咗你個訓練嘅速度㗎嘛。 所以你索性含住佢。 唔係你就真係你吞口水或者你都唔知幾時你就可能吞曬落肚啦。 哇！喂，你有冇問過你另一半願唔願意嘴你啊？ 呢啲咁你唔係吞完即刻同佢嘴㗎嘛？ 哇！但係咁喎，你吞呢啲喎，時隔多年之後都會有少少陰影係嘛？ 會唔會啊？咁你食咗條菜蟲，你老婆係咪唔同你嘴先？ 哇！咁啊，菜蟲同烏蠅冇得比喎，菜蟲健康好多喎。 呢一句説話，我教練就一句 KO 咗我啦。我就同佢講：我話喂，我揞住個口講嘢，我費事啲嘢又飛入我口度。佢話唔緊要啊，呢啲係額外嘅蛋白質嚟㗎。佢話你唔緊要啊，你繼續同我講啦，你要專心你嘅訓練嗰下咧，你個腦上面是全部都黑人問號，咩叫額外的蛋白質？分分鐘那些可能很污糟都未頂，但是真的很恐怖，這個是我最差的訓練經歷。 不怪知你這麼健碩，原來當年吸收這麼多這些蛋白質。 是不是啊？ 羨慕你都來不及。 我下次買一些給你試一 下。還有最後一個可以說的就是究竟呢食素食得耐、會不會有食肉的慾望？咁呢個其實我反而可以答到喎，即係呢個係視乎咧你究竟係戒咗幾耐。如果你戒嘅好短時間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知，一定有。你會好 miss， 同埋咧，當你食翻嘅時候咧，好容易係反彈，即係吸收得好勁嗰啲。頭先我哋講過啦。咁而另外一隻咧，就係如果你係戒咗好耐嘅話咧，就好大機會你都唔會有 抗拒。 未至於抗拒，但起碼你未必會上先、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真係嘅，即係佢可能呢一開始嘅時候就戒食素，講緊嘅係戒咗十年至少，咁呢到有一日其實佢已經冇必要戒，因為佢唔係宗教信仰嘅，佢純粹係即係冇食， 諗住健康啲， 健康啲， 清淡啲， 咁到後屘其實佢已經冇咁嘅需要去戒㗎啦，咁但係佢都唔會話特別想去食，咁所以我諗呢個取決於究竟就係你戒咗幾耐囉。 同埋我諗係即係聽你咁講係嗰個飲食習慣啫，即係如果你耐咗都習慣咗食清淡嘅嘢，反而你食肉可能你會覺得好油膩，甚至乎好重口味，咁你就自然會想食啦。但係你啱啱轉食素嘅時候，但係你個心 又有種想食肉嘅癮，咁可能就會特別想食咯。 係啊，係咯，你有冇啲 miss 咗當年你特訓嘅食啲蛋白質啊？ 咁又冇，不過我見你咁想試，我下次啊睇下捉唔 捉 到啲俾你咯。 我想捉到咯，睇你點捉 啊！你想食蚊定烏蠅先啊？或者有啲大隻啲，我都應該有信心捉到嘅。 難度高好多，蚊好易啫，烏蠅真係難，我同你講。 要揾啊，實揾到嘅烏嘉林。 係、哎，我唔同你又知道。咁時間嚟到呢一度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